世界杯活动，聆听青春，见证未来。九八二生日快乐！ 九八二生日快乐！ 北京时间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创造九八二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免费领取缤纷礼物。6月26日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谢谢。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那今天呢，我们在昨天青年广播一周年之后再打开我们的这档节目，可能会发现哎，这个气质又有所不一样了啊！因为昨天一周年，我们请来了很多朋友，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也是高朋满座。我们也愿意呢用更多元的方式来呈现青年广播和职场有高招不一样的节目气质。那我之所以说这番话，是因为今天呢，在昨天生日光环过后又要打回原形了，因为有一个人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我一直在跟他说，我说你不要这么疲于奔命啊，你这个家里面离这儿也不近，然后你其他的工作很忙，你完全不用去来我这边去照顾我这档节目，照顾我的情绪，你忙你就去忙你的吧，好吗？不用一周来上5、6趟、7、8趟的，麻烦你自己把话筒打开，职业一点好吗？3、2、1，推开你的话筒。 大家好，我是大圆， 开始你的表演。 就是实际上呢，就是你一定要理解，就是这个投资人的这个监督。所以昨天虽然我没有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但是高丽，你凭良心去讲，我昨天是不是出现了？ 是啊， 啊，我出现是为什么？ 我不管你为什么，对于我来说，我不愿意一周见你5次，好吗？你昨天如果不出现，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局。结果你出现了，你刺激了我一下，你又走了，你还不如不来。 啊，我花钱了。 真的吗？ 就是我就这档节目是我出品的，我花钱了。 我以为你说你昨天花钱了。我说这事儿我怎么知道？ 我不只是昨天花钱，我从周一到周五一直在花钱，好吗？ 就作为出品人，你看就这点度量，这不就是5块钱请我出场吗？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圆还有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啊，一起来聊一聊，就是职场的所谓的对手，所谓的榜样。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你一个大的环境里，未必是职场。这一个小的环境，其实在人生道路上每一个阶段，我们可能都会有自己的对手，然后你也会不断的变换你的榜样，变换你的偶像。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愿意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把一个人设置成你的对手，在职场当中未必是一件坏事情，他可能呢会让你有一个更强的一个激发你的一个动力。但是如果这个把握尺度啊拿捏不好，把握不好的话，就很可能成为一 种所谓的宫心计，所谓的这个后宫甄嬛传。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愿意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跟大家讨论对手的价值和榜样的力量。也问一下各位，在职场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自己的榜样人物？另外呢，你有没有现在已经认准了的对手？如果你愿意，欢迎你和我们分享。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另外可以通过传统的方式来收听节目， FM 982或者是 AM 927。大圆儿，你现在是在给你的榜样发微信，还是给你的对手发微信？ 我不是在发微信，我是在发邮件。 邮件 啊，回复邮件。 是对手还是榜样？ 应该算是合作伙伴 啊，所以两者都不是。 是的， 你自己有没有这个在目前阶段有没有对手？ 有， 能说吗？ 不能说，因为对方特别强大。 我还好吧，我有那么强大吗？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 无言以对是吧， 就是有的人呢不只是长得很像海绵，就是他说的话也特别像海绵， 就是完全没有，对你来说就不值得把我当成对手是吗？就是一拳打过去是没有力量的对吗？ 就是他软乎乎的，然后一下就把你的赛道就偏离了知道不？ 那你就说点小学的事儿，就是在你自己求学或者是初入职场的一个阶段，你自己现在想一想，有没有在每个阶段给自己设置一个对手？ 实际在最开始的时候啊，小孩子是没有所谓这个对手的这种概念的，只不过呢父母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就是你小时候的对手，从小的时候，从幼儿园开始，爸爸妈妈就会说别的小朋友怎么样，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这种这个对话的场景呢，会在每次考试期中、期末考试结束之后，会特别的这个密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本来这个别人家小孩特别好，我们还是能玩在一起呢，但是因为我会认为我爸爸妈妈格外的喜欢、青睐这个孩子，认为这个孩子特别好，不吝于任何赞美之词，所以 他就是你的对手。 对，我就是会开始内心的抵触他，然后甚至会把他作为一个小小的一个目标，想要在成绩上去超越他。 管用吗？ 我说实话啊，这个从小到大就是这样这个挣扎过来的。 就是那前面的那个对手一直被超越，从未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对吗？其实小时候可能我们的这种对手感啊，会在冥冥当中特别的鲜明。你像大圆说的这个情况，我呢是很小的时候也是，我们这代人包括现在也是经常会被别人家的孩子，我父母呢，尤其我妈妈会拿第一名来跟我说事儿，但是第一名在我看来永远只是别人家的孩子。因为我原来有一次在节目当中我也说过，我一直都是五六七这个在徘徊，从来没有进过。 哇，成绩居然这么好，好让我意外呢。 怎么叫意外呢？你不应该觉得我跌出前三名让你很意外吗？ 就因为我从小到大绝大多数的这个名次是十几名。 这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也讨论过的，就是 第十名 现象。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在我的概念里面，不管妈妈怎么夸第一名，她都是别人家的孩子，他从来没有成为过我的对手，我的对手永远是第四名。我特别希望那孩子考试的时候拉肚子，你知道吗？所以他是我的对手，因为我在第五名永远进不去，我就老是觉得从来没有想过是二三四名三二一名爱了我的事儿，我永远想的是第四名，就是孩子你知道永远是鼠目寸光，我永远盯的是第四名。所以你知道在漫长的小学那个阶段，就在我记事当中，不管是在第五名、第六名、第七名，我的目标永远是我前面的那个人，就是我可以碰得到的那个人。所以这个是我在上学阶段给自己设定的一个所谓的对手。而且你发现其实这种你们两个前脚跟儿，这个脚尖对脚跟儿的这种追赶，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竞争的方式。因为它的能量不是不可及的，就是你可能努力一些就一定能达到，虽然我一直没有达到，但是就是那个东西我觉得牵引着我，没有跌出过前十名，我觉得我要感谢我那位不知名的对手。 就是我觉得第四名、第五名呢，就是可能前面你前面有几个 小朋友， 对， 所以你可能你的这个所谓的竞争对手并不是特别聚焦， 嗯， 但是我就特别奇怪哈，就我自己的父母， 嗯， 我始终认为他有点揠苗助长了， 嗯， 就是我明明是一个班级里头没有跌出前二十的一个中等生。嗯啊！但是每次跟我对标的都是班级头一两名的这个学生， 嗯， 这个实际让我内心很痛苦、很挣扎的， 嗯， 就是他永远对标的是我没有无法企及的高度， 不量身打造是吧？ 是的， 就永远应该要告诉妈妈，我超越19名行不行？ 啊，这个看来就是永远你前面有 N 个小孩子，你知道吗？就是别人家的小孩有好几个，啊，永远是处在一个被打击的一个状态。 嗯，所以你要告诉妈妈，你说妈妈，你不要老看着前面，我那前面19个人，你要看到我后面好歹还有一个人，对吧？ 嗯， 所以一个班只有21个人。 就我再说说我那时候啊，就高丽特别。喜欢打岔，老把我这个正题像海绵一样吸着 因为你会下了节目要去见投资人，我在锻炼你的思维能力，嗯，好吗？ 啊，没有，就是我始终会拉回来， 啊， 我的目标感是 漂亮 啊，我的目标感会非常强，就是， 好，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这段广告我没付费，不可以进 好，继续你的表演啊。 就是要么这个目标给你定的特别高，你会特别痛苦， 嗯， 因为这个是你没有不管怎么努力， 嗯， 都没有办法去达到的这个高度。这我之前我就说人啊，还有公司定目标， 嗯， 千万不要定的这个虚无缥缈，而且让自己痛苦， 嗯， 一定是让自己踮踮脚就能够得到的。那么我作为一个没有跑出前20的学生，给我定准班级里对标的同学是第一名、第二名，显然这个目标是不太合适的， 嗯 啊。然后你再说这个，为什么不朝后面去看一看， 嗯， 啊？因为我 后面实在没人了， 就是班级里一共就50，当时我们还算是一个大班， 嗯 啊，50来人，就后面你就是一个中等生，特别明显的一个中等生， 嗯， 啊，就包括我自己的这个女儿，她跟我一样啊，历史莫名的又复制了，重演了啊， 嗯， 就她的这个当时的表现和我的成绩在班级里整体的这个 表现是 基本是一样的， 嗯， 但是我当时呢是因为我的父母是那样一种状态， 嗯 啊，会催着我老对标跟第一名的去比，然后拿这个，我只要我考了第15名，前14名的孩子都是特别优秀的， 嗯， 啊，我都是特别无力的。但是呢我的女儿她没有，她从来没有跟前面的小朋友一次都没有比过， 嗯 啊，一次都没有比过， 一直在跟后面的比吗？ 对，妈妈我后面还有多少人他会非常非常高兴， 嗯， 妈，我不是全班倒数多少名， 嗯， 我后面还有20几个小朋友呢， 嗯， 啊，我说妈妈呢是要求孩儿，嗯，啊，只要保持这个中等的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嗯， 但是孩儿也不要这么， 嗯，后面 对你就是太乐观了， 你也不至于这么居安思危， 是的， 所以你不会再用父母对你的那套教育方式。去给你的女儿设置学习上的竞争对手。 对的， 啊，你只要让她很安心的在一个环境里面学习成长，不要让她有那么大的恐慌感。 是的， 你觉得就足够了。 我希望他是这个有更多的尝试， 嗯， 因为我知道作为一个这个公司的经营者和管理者， 嗯， 在一段时间必须要聚焦， 嗯 啊，这个聚焦的话就会让你屏蔽掉很多其他更有趣、更生动或者是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事情， 嗯， 但是这个属于在公司经营上他的一个这个务实的一种取舍， 嗯， 但是对于一个孩子，一个刚上小学1年级的孩子来说，嗯，我觉得你不用那么过多的去聚焦， 嗯， 因为你还不知道你未来的可能性有多少，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我希望他在完成功课跟得上功课的这个前提下，有更多的时间，有更多的精力去尝试其他的项目。 嗯， 如果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对比班级里最好、学习成绩最好的这个小朋友上，那他就没有时间去，比如说踢踢足球、打打乒乓球、 嗯、 跳跳舞啊、跟小朋友来去跳跳皮筋儿，就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了，他会不快乐。 嗯，是嗯，这个可能是我们在学习阶段啊，大家对这种教育理念的一种重新的认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念，我们愿意在职场有高招的节目当中传递给更多的家长朋友。那大元，有人说这个竞争对手啊，尤其是你的对手是一把双刃剑，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可能人处在不同的这个阶段吧， 嗯， 啊，他对一个这个所谓的对手的这个认知， 嗯， 还有吸纳 包括模仿，甚至超越这一部分，他的这个理解是不一样的， 就是如何的取舍。 是的，是的，双刃剑不双刃剑，还是在于自己，你自己是谁？你是一味的去模仿这个人的，像东施效颦一样，你明明就跟他没有任何相似度，然后你这个长得是那个样子，你笑起模仿这个西施的话会很难看，那你还要非得要去这个模仿人家，这是不对的。 那你自己有没有在就是工作之后有没有设立一个这样的竞争对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说到你自己刚才讲的那些心态或者取舍？ 我在工作当中呢，就是与其说这个工作对手，更多的是榜样。然后当然我会经常被别人当做对手。这个可能是 有没有反思过自己为什么 就是 那么不招人待 就我是一个很愿意去表现和表达的人， 就是很直接的人， 对，就是比较直给所以我也多次在节目当中去表达过，说我这样的性子呢，它是一把双刃剑。就是 get 到的人会觉得效率特别高，但是 get 不到的人会觉得接受不了，甚至有一些粗暴，简单的有一些粗暴所以就是在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十几年的这个职业成长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是我的榜样。比如说我在这个刚进入到这个传媒圈，然后我的一批的这个老师，他给我带来的这个职业的这个冲击就特别好，基本上是使命必达，因为是做新闻嘛，他会给你树立一个特别强大坚实的新闻理想，你是有愿景的，做每一样事情的话，你会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调查记者，然后你被这个不良分子给堵到一个山头，你可能要被抢机器，要被打，如果你没有一个特别强大的一个这个理想和价值观的话，你可能我就直接认怂了，那可能在我这个岗位来说，我是等于向这个不良分子投降了，这是不符合职业操守的，但是我当时的老师是给我树立一个强烈的一个信念的，还有包括他的工作当中很多的这个细节，每天他的大概的一个工作流程，你就会去模仿。 所以你一直把在工作当中遇到的这些比你优秀的人，从来你都把他们当成榜样，没有把这些人当成你的对手。 对的。 但是我觉得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对这个榜样的理解，对对手的理解，是因为你觉得他的很多东西是你可以学习，但是你不可以复制，可以复制但是不可以超越的，所以你会把他当成榜样。这可能也是通常我们对榜样的一个界定。 对的。 但是如果他是你的对手的话，是因为你在心里觉得他有的地方他不如你，但是他却比你发展的好，或者却比你取得了更好的一个成绩。那这个时候你会把他设计成你的对手。在职场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 遇到过。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个刚开始拿起话筒做主，我曾经是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主持人的，然后同样的也有一个这样的这个 对手 同事，我真的没有把他当过对手，因为在我看来他的各方面条件 不如你， 不如我，所以我就从来我只对标的是在我们这个组最优秀的那一个这个我们的前辈，所以我从来没有把这个人当做我的对手，但是呢可能我的这个人表现的东西会比较外化，在我踏入这个岗位的第一天他就直接把我当成对手了，那我呢也这个你把我当成对手，我的反射弧也没有那么长，我迅速的就能感知到，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会有一些这个竞争，好，包括一些这个所谓的职场攻心计在的。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你也是初入职场，你会把你认为就是要直接反击的东西，你会特别直接的给他吗？比如说可以给我们举一个什么样的例子？ 我那个时候就是很含蓄的，不像现在，我发现就是少要这个，以前有句老话就是老要张狂少要稳，我那个时候表现的是很内敛的，我是拉拢其他我能够拉拢的一些同事，然后尽可能的成为朋友，能在工作上更加 救国是吗？ 对，更加帮助我然后从来没有说过这个人，当然他处事会有一些这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我从来没有在背后说他一个不字，但是我会铺垫，我会铺垫一个坑， 啊，到底是什么坑？因为年头比较久了 这属于攻心计了。但是我确实给他挖过很多坑，他也义不容辞的一个一个跳进去了，然后我心中就会安息，我说我再次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这个段位的人，不是我的对手，如果他想拿我当对手的话，那好。 你知道，对各位听众朋友，这嗑唠的一脸的汗呢，对面坐了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铺垫很长啊，这个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说了，我当时没有在背后说过他，但是我20年之后在广播里说了他。其实我特别理解，就是我们经常理解一个人，把他理解成你的对手也好，榜样也好，他是一定跟你的生活或者工作有或多或少的交集，他一定是在职场当中或者你个范畴之内，你们两个有这种利益或者是权位上的一种 是的 勾连， 是的。 你比如说像刚才大元讲到的这个，就我们最孩子们都知道的一个负荆请罪，廉颇和蔺相如，他们两个都是赵国的重臣，但是呢，蔺相如呢，我们都知道他就是一个这个打将啊，他就是身经百战，他的江湖地位都是靠他这么一仗一仗打过来的。那蔺相如呢，在他的眼里，你不过就是一个动动嘴皮子的这么一个小这个文君啊，就是这么一个文臣，你凭什么跟我来拿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在朝廷当中的一个重臣的位置？所以他一直对蔺相如呢是非常的不满，不管是在一个大的场合还是在私下的场合，他从来没有给过蔺相如面子。这种情况呢，蔺相如从来都没有直接回应过啊，一直是在忍让，然后包括他自己的门人都看不过去，就说你这样的是不是本身就是一个软弱的人，你躲不起惹不起人家，所以你一直用这样的态度。可是蔺相如后来说出了他的内情，他的一个考虑就是赵国的大局为重，如果我们两个重臣不和的话，那这个国家这个江山很可能就出问题。那这个话呢最后传到蔺相如的这个耳朵里之后，蔺相如就廉颇的耳朵，他就觉得非常的惭愧啊，同样是作为这个朝廷重臣，为什么人家就有这样的度量，为什么我就如此的一个小人之心，所以才有了著名的典故负荆请罪。两个人也是握手言和，这个呢也在最后传承了一段佳话，其实也是最好的一个把所谓的竞争的对手转合成一种力量，然后用这样的一个力量，他们两个一起把这个赵国扶持得更加的兴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给我们一种借鉴的一个职场对手的力量，就是你看到他的如果永远是一个短板的话，也许你自己就会慢慢的降低你自己的长板。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个人认为一定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这个话题，也愿意听到各位的一个声音，你认为对手这个事情是不是一件好事情？你认为有没有必要在你的职场生涯或者人生过程当中设立对手这么一个形象？那这个问题同样我要抛给大元，就是你觉得有没有必要给自己设置一个对手？你对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呢，就是对于个人成长而言啊，尽量不要给自己设立对手。要找榜样，不要找对手。尤其是在自己的这个起步阶段。因为我们一谈到这个榜样的话，你可以模仿，可以去学习，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复制。但是对手的话，你肯定要经历前面的这个部分，而不是直接硬刚硬的在自己什么都没有的这个，尤其是职场的这种积累的这个前提下，直接去跟人家杠上。这是不对的。尤其是在这个初入职场的这个年轻的我们的这些观众们，最好是找这个榜样，找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尽量少对手。包括我们做生意，就是你可以找一个对标的一个对象。比如说这个对标呢，它就相当于一个企业，它的一个榜样，而不仅限于竞争。可能竞争的话，未来你长得差不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当初说很多国内的一些商业模式，比如说滴滴，它可能和当时的这个 Uber 是对标的这种对象。在滴滴涨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它才在这个国内的这个市场跟 Uber 产生了这个竞争。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它是没有所谓的这个竞争的，根本就谈不上。 所以你不认为一定要给自己设定一个竞争对手这么一个角色吗？ 在除非你已经有积累的时候， 你就可以树敌了。 嗯 啊，敢于大声喊出我是谁， 嗯， 我要 做什么， 做什么， 嗯 啊，这个时候是要有一定的积累的， 嗯， 要不然的话呢，就是所谓的枪打出头鸟， 嗯 啊，一定是的，在你还没有准备的时候，你就先呐喊出来。这个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战术上是不太合适的，嗯， 所以你现在敢喊出来你是谁，哦，你要做什么了吗？ 我不敢，就是我还没有实力但是我心里知道我的竞争对手是谁，嗯，我的对标公司是谁， 所以现在你其实已经给自己设立了一个竞争对手， 是的， 而不再是那个你之前特别看重的那个榜样。在现在这个阶段，你觉得对你来说对手更重要还是榜样更重要？ 在这个阶段他是我的榜样， 嗯， 而不是对手，因为我 可以把它理解成同一个人吗，嗯，或者同一家公司吗？ 是的。 哦，你的野心居然这么大，嗯，你敢把你的榜样视为是有一天你的对手？ 是的。 嗯 嗯， 难怪你一直没什么长进所以你觉得，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元是一个投资人，我觉得在投资， 半拉开机的投资人， 嗯，就哇，你难得这么谦逊， 嗯， 那就至少是职场有高招的出品人， 嗯，嗯， 那你作为出品人，嗯，比如说在广播类市场你要去进这个广播类的产品，你会把一个东西设置成你的就是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还是说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节目超过一个什么节目，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是学习的榜样 啊， 因为头几天有一个就是混沌大学的那个李善友老师的一个讲座， 嗯 啊，然后大家吐槽就是创造了很多这个哲学类的这个新名词， 嗯 啊，然后这个什么第一象限第二象限啊，就这一类的，但是他的这个观点我是认同的。当你在一个赛道去拼杀，然后不用降级思维或者升维思级思维的时候， 嗯， 你在这一个赛道你最多是10%的增长， 嗯， 但如果说你换一个思路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不只把职场有高招看作是一档广播节目的时候， 嗯， 它是另外一个产品的时候， 嗯， 那你打击的可是肯定是另外一部分， 嗯 啊，是什么我清楚，但是我不告诉你， 你不要给我往坑里带好吗就是现在我们还没有特别壮大，嗯，特别强大的时候，嗯，你就已经准备开始树敌了。 嗯，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我个人倒是不很认同你对竞争对手的这种概念。 嗯， 我觉得人生在每一个阶段都一定要找到一个对手 啊， 那这个榜样我们另说，我们在稍后的时间说，嗯，就是这个对手这个概念，因为你刚才奉劝年轻人就是尽量不要去树敌也好啊， 嗯嗯， 就是找到你的对手也好， 嗯， 因为我觉得就像我刚才举的我小时候学习的这个例子， 嗯， 有一个第四名在你的面前， 嗯， 你永远会想去超越他，他是一个对手的力量，他不是一个榜样的力量，就是第一名对我永远是无感的，第四名对我永远是有刺激的，他会让我痛，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我们在职场当中，我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不管在哪个阶段，我永远设立一个我可能会超越，或者说他一直想要超越我这样的一个对手的话，我觉得是有特别积极的一个作用的。 那我觉得这种现象，就是设立对手的话，可能会比较适合像高丽这种性格的人。 嗯。 因为我的这种性格呢，就是我不设立对手，我本身就是一个战备状态。 嗯。 对，但是我对高丽这个接触这么长时间啊， 嗯， 就高丽是一个这个比较平和的人， 嗯， 然后是一个专心做业务的人， 嗯， 他本身就不是一个战备状态的。 嗯。 有这个强烈的这个。 攻击性 或者说没啥进取心的这么一个人啊，所以就这样的人呢，你就必须得强制设立一个对手。 嗯 啊， 所以你现在把我对手就设置成伍洲彤先生了吗？ 奥普拉温弗里是吧？ 谁？ 这个美国的脱口秀女王是吗？ 哦，就是，嗯，对，她 对，就是你们的这个身材实际差不多。 对，她 从未脱口秀赛道， 她曾经确实也邀请过我，但是我对不起，我档期很忙啊，我去了海伦秀那边啊，没有去她那边。 我这个我要在这个 Twitter 上圈一下。 嗯，对，你可以圈一下她，就是， 嗯， 当时她邀请我去，我说对不起，我真的业务很忙，最主要是美国签证没办下来， 这还有不会说英文。 说起来，就是当时可以给大家在稍后时间讲一个小插曲。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人才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197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画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频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职场有高招的出品人大圆儿，我们一起聊一聊职场当中或者人生路上我们的对手和榜样。各位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这样就可以看到正在直播的这档广播节目，看一看大圆儿长得什么样啊，看看高丽美成什么样了啊。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这三种方式呢都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传统的广播收听节目 FM982 或者是 AM927， 节目之外也可以添加招弟的微信15801552030，可以跟招弟啊这位90后的年轻人说一说你不愿意在广播当中提到的你的那个对手和你心目当中的榜样。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对手，其实在广告间隙当中，我在想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对手呢它未必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对象，比如说我在一个学习的阶段啊，我想超越我前面的那一名，还有我在职场当中我工作当中的一个竞争对手，其实它可能存在于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最简单的例子，排队的时候那个瞬间站在你前面的那个人是不是你的对手？还有你在地库等车位的时候，那个瞬间过来跟你准备抢一个车位的是不是你的对手？所以其实这个对手是时时处处存在的。而我刚才举到的生活当中的这样的对手，也可能他给你带来的并不是一个积极的一个正量的东西，那你要把它合理的看待的话，它可能会激发你不一样的一种生活热情。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是刚才跟大圆聊到了去办美国签证的时候，当时我去办签证被拒签，是因为我在窗口上聊了很长的时间。你知道，就是那个我们两个原来是素昧平生的两个陌生人，在这样的一个聊天你来我往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已经变成对手了。本来是应该一个合作的关系，因为从一开始他 觉得我有什么样的倾向的时候，我们两个的对话其实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竞争对手的关系，所以那样的一个谈话，那样的一个聊天注定是一个失败的，就是于他来说，于我来说，都是一个失败的经历。但是呢，你再回家去复盘这段经历的时候，他又一定会成为你非常好去再往前走，或者在下一次去办签证的一个特别好的帮助，就是你知道要规避什么样的问题，规避什么样的风险。所以这就是我举的这些例子，就是生活当中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让他成为你的对手，但是你要把这个对手的给你带来的问题合理的消化掉，他也许会给你带来一些帮助。那刚才在半小时之前啊，我们聊的是跟生活跟我们工作有关的对手呢，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榜样。刚才大元不是特别认同生活当中一定要树立对手这个概念，但是你认同不管是从小到大一定要有一个榜样吗？ 这个我太认同了。 你稍微职业一点好吗？ 啊，不好意思，我刚才就是 作为一周五天来八天的人，你都不知道把话筒拉起来吗？所以榜样你是很认同的。 哦，我特别认同。就包括这个在做这么长时间的一段的这个广播节目，临时的客串嘉宾，就也可以说是替补队员。然后在跟这个高丽整个的这个对话过程当中，确实我也学到了很多。就是高丽说话是有套路的 啊，就是我这来的有点猝不及防，你让我理一下，你是在夸我是吗？还是预备夸我？ 就是本来想夸，但是你突然 看着我欠的样子，又不想夸了， 我就不想夸了。 哎，那这样，大元，我今天这个裙子啊，非常的有品味。就这个白色我很喜欢，很搭你个人的气质，非常的干净，很适合被风吹过的夏天。所以你要说我什么？ 你知道，就是对于一个对自己这个穿什么或者是颜值不那么 care 的人，你这样的这个说什么对我来说是打不动我的。 来，说说你自己的榜样。 我自己的榜样从小到大真的也很多，就比如说小的时候是别人家的孩子，就是别管我喜不喜欢吧。就是他确实在那个阶段让我产生了压抑，然后就会爆发，就会反抗，所以我真的是就是虽然是一直是中等生，但是每到一个关键节点的时候，就比较幸运的把我当时的这个所谓的榜样也好，对手也好，及时的超越掉了。然后因为每逢这个春节的时候，有时候会回老家嘛，然后大家还会吐槽，就当年谁是谁的成绩如何如何，我心中默默的想，这些孩子当年都是我的对手。 所以当时看到那样的一个结果，你还是打击大吗？对你来说， 就没有，就是。当年因为你特别小，所以你内心当中只装着这么一个事儿，就是爸爸妈妈太喜欢这孩子了，我看他就不顺眼，我一定要超越他，我这个成绩要比过他，或者我成绩比过他，我会内心暗暗下一个决定，就是我的未来一定要比他这个。 你的未来不是梦 啊？对，我的未来一定要好，一定要至少要超过他。当时就很狭隘。 所以就是现在的你和当年的他有没有对过话，见过面？ 就是也是就是回去的时候大家会这个撸撸串喝啤酒的，但这一茬大家就已经淡忘了。 所以就是大元，你刚才就是夸我那个话戛然而止之后，就让我产生了强烈的报复心。就我现在这轱辘在聊榜样，你怎么突然就聊到对手了呢？ 就是咱俩就是这么 的不合拍。 对， 所以我们的合作是不是合同马上可以撕毁了？ 就是你要考虑一下这个钱呢，就是 你要提这个事儿的话，来，我们继续话题。所以你觉得榜样的力量一定是正向的吗？这个问题你可以考虑一下回答我，你觉得一定是正向的吗？ 我觉得它是一把双刃剑。 你反而觉得它是双刃剑？ 它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你在这个模仿一个人的时候，你如果照单全收，这个对你自己就是你还是没有清楚你自己到底是谁。榜样呢，是让你通过学习，包括对他的这个某种程度上的这个小小的竞争，甚至你的榜样对你的不管是这个调教也好，还是说排斥也好，它都是会打在你身上，你会有一个这个应激反应会出来，但是呢，如果你是照单全收， 把他工作上的所有好的不好的东西都拿过来， 嗯， 那么这个是不对的， 嗯， 尤其是在这个最开始的这个阶段啊。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在我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我的这个我的榜样，可以说他在工作上非常完美， 嗯， 但是呢，他在这个为人处事上会不那么圆润， 嗯， 那么是因为他本身第一老资格已经德高望重了， 嗯， 所以大家都会在意这位老师他的业务能力有多好，会忽略到这个人的这个性格上的这个缺点和各色， 嗯嗯， 啊，你要这个难听一点啊，虽然我这个老师现在依然很好的在联系，就是某些人会认为他人品上是有瑕疵的， 嗯， 但如果你做一个后辈的话，会想啊，这就是我的人生目标呀， 嗯， 我就做人不好，但是我这个事业上很成功，大家依然要跪舔我呀， 嗯， 那这种就是不对的， 嗯， 因为你怎么能判断你在这方面一定有天赋，你能达到你老师的那个所能企及到的一个高度， 嗯， 啊，如果做不成的话，你专业也没有，人品也没有，请问你后面还要靠什么来去吃饭？ 对，其实你说的这一点呢， 嗯， 跟我是很认同的。 嗯， 我不认同的是你不认为对手是双刃剑， 嗯， 啊。反正在我看来，这是我个人的这个一个观点啊， 嗯， 一己拙见，大家可以拍砖。我认为榜样的这种力量，它带来的正负作用远远大于对手的力量。就是你要可以想一件事情，就是对手是可以让你自己不断的完善自己的， 嗯， 就是因为有对手的存在，你会想让自己所有的缺点全部都变成优点， 嗯， 让自己的短板迅速补成你的长板， 嗯， 因为他在不断的激发你，在他面前你不想变成更坏的自己， 嗯， 可是榜样一旦你把一个人设立成榜样，他的好和坏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这样的一种力量其实是挺可怕的。 嗯， 举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例子，你知道，就是上学那个阶段，我们上学的时候啊，当然这个必定是暴露年龄的。我身边的同学呢，不是看金庸啊，男生看金庸，女生可能看琼瑶。然后我就特别沉迷于王朔的小说。 哦， 就是他对你知道我现在这种欠儿啊，各种就是对深受其害，好吗？就是我那个时候我特别的，他不但是我的榜样，他是我的偶像。 哎，我发现了，就是70后很多人是这个读王朔，然后读张爱玲的。 对，我从来不读张爱玲，就是女孩里面很少有人读王朔，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么沉迷于痴迷于王朔的作品。 嗯， 我那个时候就在想，如果我能嫁给像王朔一样这样的男人，我的生活该多有趣。你知道，就这个人他给你设立成一个榜样，嗯，因为我在文学上也是比较有建树的，你知道吗？到现在我在 背个唐诗300首，就是文学上有建树，好吧， 哎，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杂志上，比如说知音呢，女友上面我都发过一些文章，讲过一些故事。其实就是他会成为你的学习当中的一个动力， 嗯， 因为你觉得啊，他能成为作家一定是学习很好，所以他是你学习的一个动力，这是榜样的力量。同时他也成为你人生的一个偶像，所以这样的一个光环驱动着我，就一直想要去向他靠近，然后不断的让我去努力的去成长， 嗯， 但是突然有一天发现真实的王朔，并不是我们我自己所认知的王朔的时候，你知道，就是这种概念会让我很鲜明。 嗯， 尤其是当我有一天再买到他的作品的时候，我可能在想，这个不是我心中的那个形象了。 嗯， 你知道，对我打击是挺大的。所以这个就是在我看来，榜样反而是一把双刃剑，就是你如果利用不好这个尺度的话，反而是容易出问题。 哦，就是比如说最近比较火的这个两档这个偶像养成类的这个节目，一个是那个偶像的诞生，超级练习生，还有另外一个是那个101，是吧？一个是男团，一个是女团。我就会发现，就是他们这些不管是男孩子也好，还是女孩子也好，他们会有一些这个疯狂的粉儿，然后以他们的这个偶像为榜样，实际上就是你说榜样的话，年轻一代的话，我真的比较喜欢这个 TFBOYS， 就是。对， 好突然， 对， 你知道，就咱俩聊的，就是突然，我就觉得像两代人的对话。我聊的是王朔，你聊的是 TFBOYS， 就是你更年轻的，然后比你这个更优秀的人，他身上有很多值得你去学习的地方，所以就这个英雄不问出处嘛，然后也不会论就他的这个年龄，或者是这个经验，包括我们最近的这个说马上即将上市的这个美团王兴，他只有39岁，但是可能创业时大概是15年吧，就要完成一个上市了， 啊，所以就是你看他的年龄小，但是比较年轻啊， 嗯， 但是你没有办法说，因为他年轻，他没有办法去变成你的偶像。 嗯， 那从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个三小只在某种程度上算是我的偶像，因为他们的这个，嗯，为人也很好，然后这个成绩也很好。 嗯， 当然在演绎上，他们都一直体现的是很积极、很努力。 嗯，没错。所以就是现在很多媒体也在力捧这三个小朋友，嗯，也是因为他们这种榜样的力量可能会给更多的年轻的孩子小朋友带来一个正向的力量。 嗯，对。 但是我一直说这个榜样它是有摧毁能力的，你知道对手是摧不回你的。 对对， 就是他给你的摧毁永远是外在的东西。 对， 但是榜样是可以从内到外摧毁你的。 对， 所以你知道就让你就是断了念想那种感觉是很可怕的。 对， 我刚才看到一直播上有一位叫尚丹雷的朋友，他的发言很好。他说对手是实力接近的体现，榜样是一种无法超越的距离。 嗯 啊，我觉得这位朋友发了十几条的这个微信吧，就是给我们的留言吧，就这一条挺靠谱的。嗯， 这中间老管我们叫大姐这事儿，你知道特别伤人。对我们这种中年的老少女来说，管我们叫大姐， 我们叫资深妙龄少女。谢谢谢谢谢谢这位朋友，也是我们一直播上的一位这个踊跃的用户啊。嗯，我们也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我也特别认同他的这种说法。所以你知道，就是跟你近距离的，就是你们差距小的人，他对我就刚才说的那句话，嗯，对你的摧毁能力是破坏力是小的。 嗯嗯， 但是榜样它的破坏力一定是大的。你看我们这儿有一个数据，美国一个心理学的报告，就是在500个15到45岁的抽样调查的男性样本里面，很多男性患有盖茨崇拜综合征啊，什么就是比尔盖茨过于崇拜了，然后就成了一种病了。他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面对盖茨会深感到自卑自怜啊，就觉得啊我怎么这么差，人家怎么可以那么强，然后埋怨自己没有出息，不能像盖茨那样去创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有人甚至会去饮酒这个解闷啊，这个借酒浇愁。所以这个就是榜样带给你的负面的东西。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榜样没有让你学习，反而是给你带来，就是我刚才说的，它是有摧毁力量的。 嗯， 你没有想过去超越，因为你始终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去超越。那接下来我们节目在这个时段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对手和榜样拿出来说一说了。刚才呢，大元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对手是谁，因为他在今天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从来没有过的这种谦卑啊，他觉得自己不够强大。所以现在不方便暴露自己的对手是谁。那总方便来说一说你这个阶段你的榜样是谁吧。 哦，我的榜样实在是太多了。 对，我知道在节目当中是我不否认。 嗯， 那节目之外呢， 就是很多优秀的这个企业家。 嗯 啊，就是把这个梦想一步一步去落地。 嗯， 然后现在以这个乡村教师自居的，比如说马云。 嗯 啊，就是好像之前流传过一个段子。 嗯， 就是说王兴问马云。 嗯， 说这个，嗯，那个好像你的这个优点一个是吹牛的能力。 嗯， 然后一个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战略能力。 嗯， 啊，然后马云呢比较幸运。 嗯， 遇到了一个彭雷，可以把他所有的说讲过的大话，嗯，吹过的牛都一一去落地去实现。 嗯， 啊，然后同样呢，在已经成为一个顶级企业家之后，他是以这个一个乡村教师。 嗯， 啊，他的微博名是乡村教师马云，这个是让我觉得这个很感动的。 嗯， 啊，因为就是在商业上达到一个这个难以去超越的一个高度的时候，他懂得去企业家的公益之心， 嗯， 去反哺这个社会。 嗯， 这个， 所以你觉得这样的人他给你带来的是正向的。 是的。 啊，不管可不可能靠到他。 对。 不管可不可能追到他。 对。 他都是给你一种正向的。所以你现在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等到一定年龄的时候你会去做乡村教师这件事。是因为马云吗？ 不是。 嗯。 是本身之前做过这个记者。 嗯。 然后走过一些这个乡村贫困的地区。嗯，会觉得那些孩子更需要我们更多的这个关注。 嗯 嗯。 所以你有没有因为自己的榜样发生过什么样的改变？ 我身边就有很多，就他们可能不是那么有名的企业家啊。 嗯， 然后那么有名的这个学者。 嗯， 但是他们比如说我这个 不同的这个群，经常会有他们发过来的一些这个身边人的一些求助信息，但是在我看来，他本身虽然大众不知道他们在已经在他这个领域所取得的很好的成绩，但是在业内大家是知道的，所以这个人表现的是很谦和，而且很利他，所以这个就是我的榜样，我会知道一个优秀的人他的特质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我如果想与这样的人成为朋友，我应该保持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姿态，摒弃掉的是什么样的这个姿态，包括他们的这种各种自黑和接地气，那么样的谦卑，那么样的务实和落地。 所以就是你觉得这样的一些人可能是一个，可能是多个， 对的， 他们都在改变和影响你。 是的，包括就是最近在热炒的这个女明星应该是叫俞飞鸿，四十多岁了，她之前有一个叫圆桌派，当时应该是窦文涛还有冯如他们三个在探讨说这个俞飞鸿为什么四十多岁了还不结婚，然后这个俞飞鸿他回答的就特别漂亮，然后当然回答的特别漂亮呢，我这个拉姆卡赤眼的确实给忘了，但是他会让我觉得，哦，这个女人真的好独立，她不只呈现出四十多岁她保养的依然很好，就是她一定是对自我管理能力非常强的，很有要求，但同时她不光管理自己一个好的一个外在的形象，她管理自己独立的思想也很不容易，尤其是在物欲横流的这个所谓名利场娱乐圈，这一点就更难得。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会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态度，我这个是无可厚非，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判任何人，但是呢我是一个骨子里特别传统的人，我对这种单身也好，独立也好，不管是包装了什么样的外衣，我都有一个统一的认知。你知道什么认知吗，大圆？ 什么？ 就是他没有遇到他爱的人，这事儿太容易破了，你知道吗？就是他现在没有遇到他合适的那个人的时候，他可以用很多漂亮的东西来包装自己，当然这可以是他的一种生活态度，我只是说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啊，从一个凡夫俗子的一个视角里去看这件事情，就是缘分没到，遇到那个人他这个自己东西就一定他的所谓的他的边界全部都打破了，所以我是觉得这就是你刚才说的一点，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所谓榜样的力量。如果很多的女性把俞飞鸿，因为我现在一直对不上号是哪位女演员， 小李飞刀，金红仙子， 对不起，我只看王朔，然后就是她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就很可能让很多人去效仿，但是你效仿了她之后，你有没有这样的资本，所以你会没有这样的资本，你又想去做她，这个中间这种欲望带来的落差是会让你痛苦的， 是的， 所以我们是不提倡这样的一种偶像的一种代言也好，诞生也好，这种榜样的诞生，但是我特别认同一点，就是他的积极的东西能让你达成共识，就是他这个东西你也是有同感的，你是认同的，那你可以积极的向他去靠近，比如他表现出来的那种豁达你也能做得到，那他就是你的榜样，否则他只是你一个欲望的代言人，仅此而已 啊！这个我认同， 认同吧？ 啊，认同。 这个主持人是不是依然很优秀？是吧？那好，你要如果质疑的话，我们就继续话题。那接下来，节目剩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也特别愿意听大圆儿啊，来跟我们聊一聊，你把什么样的人啊，你给大家一个建议，什么样的人可以把他设立成你的对手，什么样的人可以设立成你的榜样？ 首先要设立榜样，先榜样。后对手，我还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是在你还没有成为谁，然后还没怎么样的时候，不要树敌太多，更多的是榜样，更多的是合作伙伴，然后团结大多数，然后那你就可以有实力的时候就可以开战了，这是一个排序啊，首先呢就是我们再来细化一下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什么样的企业可以成为你的榜样，首先如果是做人的话，就是你不要太自私，你一定要利他。那作为企业呢，它还包含两个逻辑，就企业的生存一定是盈利的。那我要先做盈利的企业，然后再不作恶，做一个利他的一个企业。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我再去这个发掘一下这个我所尊敬的个人或者这样的企业，那它必须得具备这样的一个特质，就企业它一定要盈利。 你要烧钱的话，不是我的这个认为是榜样的这个企业。 嗯 啊，别管他说可能到一个阶段的话，它带来的是一个规模性的这种盈利，有可能会产生，比如说这个亚马逊的贝佐斯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就是我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态度，就是企业第一步先生存，生存的话你一定要盈利，然后呢，在这个盈利的过程当中，不要作恶，不要做这个有损于这个首先不要违法，不要这个有悖于这个 社会规则 、然后触犯一些底线，给环境给他人带来一些破坏， 这是所谓的恶性竞争， 对，然后呢利他，在获得生存能力达到一定的这个商业的这个收获的时候，要反哺给社会，这样的企业是我尊敬的榜样企业。那么企业家个人他也同样，就是如果把这个愿景设立成这样的这个企业家，也是我尊敬的榜样。 在这点上我倒是跟大元也稍有我的意见有保留，就是我建议大家的是啊，就是我们两个的意见大家都可以取其糟粕，然后留下什么也都留不了了。我个人认为是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不管是职场还是一个大的社会环境，理想的这榜样和对手是要同时存在的。因为榜样我始终觉得它是你一个引领方向，一个人生理想的一个引领者。就像我们一档广播节目，我们一档媒体节目，它传递的是一种价值，你要引领大家的一个价值观。所以我觉得榜样的力量也是一个你思想的引领者，它是你一个理想的带头人，同时对手也是要存在的，因为对手它可以让你变成更好的自己。那这样的两个关系的存在，两个设定人物的存在，我觉得是可以让一个人不断的丰腴自己，完善自己，然后最终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一个自己。这是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而且你呢，可能现在你是一个商人，你更关注的是企业的这个范畴，你会把自己的榜样设定成某一个企业家，某一类企业。你知道我的榜样是经常是在游离的，也许在这个阶段他会成为我的榜样，但是另一个阶段另外一个人很可能就成为不搭嘎的一个榜样。比如说在现在这个阶段，世界杯阶段，你知道 C 罗就突然成为我的一个榜样了，就是他的这种自律。你知道30多岁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基本上就是退役的年龄， 是的， 但是 C 罗你看他这次踢完球然后把球衣一脱之后，哇，腹肌， 对，实际还是腹肌。 对，你再看看 C 罗，你再看梅西，当然他们俩虽然是竞争的关系啊，我们只是希望用这样我一个伪球迷的态度来对比一下，想让他们彼此都成为更好的彼此。你知道 C 罗的他这种自律已经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很多足球运动员是纹身的，但是 C 罗从来不纹身，他的理由非常简单，因为他要坚持献血，义务献血。纹身之后他觉得这个血是不纯粹的，不好的，所以他一直没有纹过身。包括最著名的纹身家邀请他去纹身，他都不做这件事情。他很自律。他为了保持他非常好的身材，他也很自律，他每天的饮食还有他的健身都是定时定量的。包括他在生活当中他去坚持做公益这件事情，他依然是很自律，所以才有看到我们在现在一个人可以力挽狂澜扛起一支球队的 C 罗。所以每个人的成功他都是有道理的，就是看你在你自己的这个领域有没有全情投入，你有没有足够的去爱他。我觉得 C 罗给我的这种榜样的力量就是一种自律，我在想他能给我带来的他能做到的我为什么做不到。我可能用这样的方式会比如说在这个阶段我要求自己自律，我也要求自己去减肥啊，也许世界杯结束了这个念想就断了，你知道吗？但是至少在这个阶段我是有这样的愿望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榜样的力量。所以可以不拘泥于环境，不拘泥于的领域行业，不拘泥于任何人。 我比较喜欢这个 C 罗，也是从今年开始。但是呢就是昨天晚上因为阿根廷梅西进球了，所以我就是依然保持我最开始的这个喜好。C 罗和梅西如果选一个我还是选梅西。 因为梅西更软萌是吗？看起来 就是第一个是他的这种状态本身他条件很不好，他是这个在年少的时候是这个侏儒症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孩子，然后最后成为顶级的这个球星。同样第二次让我比较感动的时候就是阿根廷出现基本上就已经就没戏了， 啊，梅西梅西、凉凉了呀。但是在昨天晚上啊，这个是依然是2-1、最后出现了、虽然说后面啊阿根廷出现的话马上要对战的是法国队，这个前途也不太明朗、法国队之后是直接跟 C 罗葡萄牙队要去对战、但是至少在这个所有全世界的这个舆论和唾沫都吹向他的时候、他用这个进球来